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5集，第三方势力。秦冉点点头，他朝后面看了一眼，身后几乎全是徐家的精英骨干。许世颖真的是存了破釜沉舟的想法，把徐家这些骨干都送出来了。秦冉一向自负，可这个时候也不敢拿整个家族的人冒险。他能保住徐瑶光一个，但不敢保证能把所有徐家人保住。三个人，他收回目光，看向马修的手下。马修手下认识程木，此时也不说什么，直接点头。 行，老大匆忙间安排了一个十人仓位，完全够了。先上车。 上去，回国。秦冉瞥向徐瑶光。徐瑶光现在脑子里都是徐世颖，对马修手下的出现有些怀疑，却没有多想。三人上了车，徐二叔才从愣怔中反应过来，他连忙往前跑了一步。 秦小姐，卡罗大人都说了，就算马斯家族暂时都没办法回国，你别…… 能回。秦冉定定地看他一眼，然后砰的一下关上了门。他说话间，马修手下已经把车开走了，车只剩下了尾气。 M 州大大小小势力不少，徐二叔并不了解 M 州的局势，也没有研究过马修一方的势力。看到秦冉、徐瑶光被陌生车子带走了，他不由看向卡罗，十分惊慌。 卡罗大人，小少爷他们不会有事吧？秦小姐还说能回国。 但卡罗都说了，短时间内不可能回去。然而，徐二叔说完，卡罗却是顿了一下，他看着车离开的方向。卡罗没有说话，他身边的伯特却是满脸淡定。 啊，徐先生，你不用担心，刚刚那人是马修的人，若是他都没有办法让人出 M 州，整个 M 州也就没有其他人了。 马修？ 徐二叔跟徐家其他人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 M 州第三方势力，国际刑警。 卡罗终于收回目光，他沉默了一下。 如伯特大人所说，如果连马修都没有办法，那就找不出其他人了。不过，秦小姐怎么会认识马修？ 两人说话间，徐家其他人面面相觑。国际刑警马修，这又是个新名词。徐二叔听到卡罗说秦冉他们真的能回京城，整个人就有些慌了，也来不及想秦冉跟马修之间的关系，直接打电话给徐管家通知了这件事。机场，马修停在一架飞机前等着秦冉。马修最近几天胡子刮得挺勤的，只是这一次秦冉看着他情绪并没有太大变化，满脸冷意。 你， 马修看到他的表情，也不聊程俊跟 Q 的事，只拧了一下眉。 没事吧？ 秦冉在马修这里，因为 Q 当初帮助了一个花国人的那件轰动世界的事件，直接标上了好人签，最近两年还帮自己破了不少案子。两人虽然说纯属合作关系，但因为有顾惜池在，情分也往上升了升。若秦冉真的有事，马修不可能不帮忙。没事。秦冉抬头看着飞机的方向，他说没事应该是能解决，马修也不多问，他往后退了一步。 直接上吧。 谢谢。秦冉同马修说了一句就上了飞机。这会儿 M 州已经将近凌晨了，到达京城机场的时候也恰好是凌晨。秦冉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已经关了手机，下了飞机他低头打开手机，程俊那边他在 M 州的时候就通过电话了。 程水直接在京城等他。 程京现在在医院。 程水朝徐瑶光点点头。 徐老现在人在医院，老大也看过了徐老，他现在在处理程家的事，不过顾先生在医院，您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程俊知道徐世颖的消息，肯定会去看他，然而一路上却没有告诉他徐老的消息，还把顾西池都请来了。秦冉不由握紧手。先去医院，他当机立断说道。凌晨没有什么车，不到半个小时秦冉就到了医院。医院，徐管家顾西池都得到了消息，在大门口等秦冉。看到秦冉跟徐瑶光双双下车，他不知道说什么。该说徐老没有看错秦冉，还是该骂秦冉呢？ 哎呀，秦小姐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老爷好不容易才把你们送到 M 州，避开这次祸端，你怎么不听话？你再回京城，老爷要拿什么保你？ 徐管家抿了抿唇。他人怎么样了？秦冉没有回徐管家，只问顾西池。顾西池摇头，在前面带路。 不好，徐老身体内本就有余毒，跟程家那位体内的毒性差不多，又被人刻意拷问。 顾西池说的不乐观。秦冉没说话，他按了电梯。徐校长的房间在19楼。秦冉紧赶慢赶的打开19楼的时候，徐校长正靠在枕头上，嘴边带着微笑看他。 我以为你不会赶回来的，真是糊涂。 徐校长摇头，他看着秦冉，嘴角嗫嚅着，说不出什么话。脸上倒还挺红润的。秦冉的心却凉了。这状态跟之前程老一模一样。欧阳威，还是明海？秦冉指尖掐入掌心，一双眼睛已然通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